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 场咧，系亦都系啊，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啊，咁啊，即系2025年嘅7月1日咧，就安然度过啦。咁呢一日系喜庆节日啦，喺中国香港特区啊，非常之官式啦吓。所以为咗庆祝呢一日嘅普天同庆嘅日子咧，今日风云谷我同埋白伟聪咧，都特登换咗一件呢啲咁嘅白色嘅恤衫。啲白色恤衫咩咧？就系中国领导人啊，佢哋微服啊出巡，即系去到嗰啲农村嗰度调研咧。 调研啦，系啊系啊，好中意。 一个总书记啊，后边三个傍友啊，再加埋嗰啲市委书记，加埋一定要衣着统一。啊，一系咧就着件所谓嘅习近平式嘅叫做灰黑色嘅皮 jacket， 一定要一样嘅。咁因为而家咧就系天时暑热。所以着嗰件咁嘅皮 jacket 統一咧，黑白相間咧，我覺得臃腫兼嚴潔。所以咧就換翻一隻啊，就而家中國香港特區都係成班陳茂波啊、李家超啊，一落區啊，統一啊呢個夏天 feel 就全部白色恤衫，以示親民啊，係嘛？今日7月1日啊嘛，喜慶日子啊，咁啊轟動全香港嘅咧，就自然係萬眾矚目啊！在香港，據說呢個應該是灣仔海邊呢、這個美國 AIA 大廈前面出現一個咧類似係有客到啊嘅吉祥物 花圈係嘛？ 係一個圓窿形，我冇講係花圈，係你講啫。 哇！嗰啲客觀陳述嚟噶嘛？ 係啊，係一個圓窿形白色，裏邊有點點啊透紅啊嘅一件咧慶祝啊，或者有人話似是祭奠的一个吉祥物品。前面就有一堆五彩缤纷类似的汉服啊，那些这样的红红绿绿的颜色，红红紫紫的这样的颜色，是吧？这幅图呢，我觉得在网上流传呢，我都忍不住在 Facebook 那里在个美学角度那里评住两句，真的好东西。后面那栋大楼呢就似一个墓碑，是吧？ 你说墓碑的呀？ 似啫，我话似啫，唔系，系嘛？令我谂起咧，即系阿蔡澜先生生前啊，勉励香港嘅后生仔，系要睇佢自己睇咗50次呢部咧美国科幻经典电影啊，2001年《Space Odyssey》啊，前边嗰20分钟咧，100万年以前咧，嗰啲猿人大战喺度互相内斗啊，系嘛？你打我，我打你啊，收尾识得用支骨头嚟到搏死嘅嗰啲同类之后。突然间在天嗰度咧，系有一块黑色嘅无字碑咧，系从天而降，记唔记得啊？ 记得 呢个画面真系好嘢，哇！真系超半世纪以来咧，即系全西方嘅影评人咧系大赞。 嗱，同埋咧， 跟住班马骝咧就唔知系乜嘢，个个喺度拗头啊，叽叽呱呱嘈啊，然后就停止内斗，就望住嗰块黑色嘅墓碑嘅天外物体。然后在呱呱嘈，不知道是什么，在鼓下鼓下，在这里跳下跳下，知不知道？这个是100万年前呢，啲人类未开化，仲在人猿状态的时候，在蛮荒就见到那块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message。而其实寇比力克当时呢，就已经用一个很丰富的隐喻。这块黑碑是什么？不是你们自称万物之灵的阿爷咯。这个阿爷是什么？咁你哋估咯，有啲人话上帝啦，系一个神学嘅信息啦；有啲人就系话呢个咧系天外嘅生物啊，降一块咁嘅黑碑落嚟咧，系警告呢班马骝咧吓，喂吓，你哋唔好嘈啊吓，嘈喧巴闭啊，令到上面啲神明啊觉得好烦啊，系咪啊？ 同埋咧，陶生你都知啊，呢两年香港冇咩好消息啦，啲楼价又跌啊，啲铺又执笠啊，诸如此类啦。咁啊，唯一一个咧就系好消息咧，就系。破地獄咧就破億啊嘛，嗰、那個收看同埋咧個口碑又好好啊，又重演啦，諸如此類啦，唔知道開唔開續集啦等等。咁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咧，可能咧就為咗響應或者係呼應呢個破地獄嘅精神啊。啊，我意思係嗰個軟實力嘅精神，所以喺個七一回歸嗰個慶典上邊咧，隱隱地咧向呢個破地獄致敬。咁所以就配合埋嗰個破地獄嘅場景啊。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咧，九龍大酒店啊、香港大酒店啊嗰啲咁嘅陳設咧， 楓樹街一號啊， 係啦，嗰啲咧，即係大家配合一下，咁啊，即係襯一襯，咁所以咧，難免而家嘅特區政府嘅品味咧，就係好特別嘅，我唔敢話差，亦都唔敢話騎呢，因為咧，你知美學呢啲嘢咧。即係我識條鐵咩？係咪先？即係所以，但我淨係諗到佢同破地獄可能係有一啲咧關聯啊。因為其實喜事嚟噶嘛，破地獄咁成功，啱唔啱啊？ 係喜事，所以咧呢件喜慶嘅吉祥物咧就轟動網絡，係咪？係一全球華人社會咧爭相傳頌。 好嘢！ 心諗咧唔知邊位高人咧係設計，據說咧係聘請自大陸，即係而家中國香港特區咧嚇冇曬人才啊！聽講。 哦、 他听讲啊，使咗公帑定系咧花费系38万啊！ 哇， 38万谂件咁嘅嘢出嚟啊，真系好嘢！我觉得如果呢个设计家系来自大陆嗰度咧，系攞订单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系一号专才。 香港啲纳税人咁有钱，系咪先？年年进贡税税来朝，攞啲公帑出嚟，使38万整个花圈，唔系整个即系花环咁样咧。我觉得咧，其实都无可厚非嘅。其实佢只要。即係你相對於其他咁咩區議會嗰啲標誌啊、logo 啊，使成千萬咧，呢啲税銀嚟啫嘛，陶生。 係啊，因為咧喺中國嘅南方咧，廣東人一睇就叫花圈，係嘛？大陸咧係唔叫花圈，叫花環啊。 係啊， 花環。 高山下的花環。 係啊，有套電影啊嘛，係咪？80年代初期傷痕文學作品啊。 情越戰啊嘛，係嘛？ 係啊，紀念情越戰或者慶祝情越戰打善仗。就有一套片叫《高山下的花環》，係嘛？即係話喺個山下邊咧，係擺一個咧花環喺度。你可以講係慶祝中國人民情越戰咧，係勝利又得，係哀悼嗰度情越戰啊，係不幸啊，戰死嗰啲中國人民解放軍亦得。嗱，所以呢個咧叫玩曖昧，即係蔡澄嘅生前，我哋上一集講，你要欣賞佢嘅生活哲學咧。有好多嘢咧，就係睇留白嘅地方，係嘛？雖然咧呢個你話花環又好啊，咩都好，到底係喜慶啊，定係乜嘢咧？定係望落去啊，擺喺樹夜晚黑望落，真係有一種咧疑幻疑真嘅中陰身 feel 啊！啊，咁呢個咧就係每個人唔同嘅領會嘅意境。 嗱，畢竟咧，雖然咧新曆啦，都進入七月啦，7月14你都知係咩日子啦。咁我都覺得咧，就係即係一雞兩尾，一箭雙雕。呢個花環咧。或者花圈啦，啊，其實可以咧留待咧，即係農曆7月14咧，都可以再次攞出嚟嘅。你作為打卡影點，你換一換裏面啲字，換一換裏面啲字，唔好再使38万啊！因為咧錢咧就真係揾嚟唔容易， 唔 係衰人好辛苦嘅。 38万使得多，唔好淨係擺10000就撤走。你擺喺樹，一路透過盂蘭節同埋一路直踩入萬聖節。咁唔好淨係等啲小紅書喺度咁樣打卡， 即係出奇蛋一次滿足3个願望啊嘛！ 同埋大媽著漢服喺前面咧，係起舞係嘛？ 好嘢好嘢！ 你咧你吸引埋啲西人啊，慶祝萬聖節嘅時候喺蘭桂坊嗰度引落嚟，然後圍住呢個花環氹氹圈咧，啊喺樹咧係跳舞，然後咧咁樣先説好香港故事噶嘛！你一個中西合璧嘅地方咯，啱唔啱啊？ 好啊好啊！好提 議啊！系啊，讲到呢样嘢咧，就系、是、呢个花圈或者花环或者叫吉祥物啦，系嘛？就咧系一个好重要嘅符号啊！符号学咧系一个瑞士嘅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德啦发明嘅。咁如果你识得呢个世界上去阅读嗰啲符号咧，你自然咧就可以读得懂蔡澜啊，或者系金庸嘅小说，特别后两部《笑傲江湖》同埋《鹿鼎记》，你系可以咧系睇得出后边啊。嗰、那個叫潛台詞，或者係英文講個 subtext， 因為呢個世界咧係充滿奇趣啊，有好多嘢咧唔需要直不甩咧，係指著華和尚就馬秃路嚇，見山是山嚇，見水是水。有時你望真啲咧，喺嗰啲符號啊嚇裏邊咧，你會睇到咧係好多咧嚇神秘嘅信息，好似咧2001年太空漫遊前邊啲著名啊嗰20分钟嘅片段。好啦，咁啊呢個咧中國同埋咧。美國方面都傳出啲不約而同嘅信息，就係咧美國一位咧退休嘅軍事情報嘅高官，佢個名叫弗林特。咁啊，突然間喺佢嗰個嘅 Twitter 嗰度咧，就話對佢收到消息咧，中國嘅高層嘅權力咧係出現變化，而咧係最高係萬人膜拜啊，長達13年啊，嗰位總書記咧就將會放棄權力，就由新人咧係補替。 呢位佛兰特咧，我唔知佢系发布假消息啊，定系咧佢真系有料，系喺佢嗰个那个 Twitter 嗰度咧就刊出三张图片。第一个啊就系叫胡春华，系呢个中国前副总理兼中国政协主席啊呢、这个唔错。第二个就系咧现时啊政治局常委之一，系冇任何地方管治经验秘书出身嘅丁薛祥，而丁薛祥据说咧喺名义上亦系咧所谓嘅港澳事务小组啊挂头牌嘅人物。第三个就系喺几个星期之前啊，系我哋喺风云谷嗰度介绍过呢位冷门啊。是在来自毕业自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位工程师，叫陈吉宁，现任是上海市委书记。这三张照片在这个佛林，在这个美国的前情报官现在的 Twitter 是摆了出来。各位如果不善忘看回我们的档案，大约一个月前我们都介绍过这三个人物，都是同样是这三张照片，可以说非常之巧合啦，这件事我们是没有消息的。好啦，咁啊，而家就系美国啊方面咧有一条消息之外咧，突然间咧系中国咧，亦都咧系出现一个咧非常之令人注意嘅新闻吓，就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咧系啱啱召开咗会议啦。呢个系一个月一度嘅例会，系六月份嘅，就简正喺七月一号啊呢个吉祥喜庆嗰日系公布啊呢个会议咧就审议所谓嘅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嗱，你唔好睇到呢啲咁嘅字眼，睇到你瞌眼瞓，系充满共产党呢个特色啊嘅一支咧虚嘅虚浮啊，同埋咧呢个泡沫嘅语言。嗱，佢里边咧有好多嘢讲咗。佢话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系啱啱成立，而且不止成立，系仲要变为法例。嗱，呢个咧唔简单啊，变为条例啊。啊，嗰个定义系咩咧？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找大事，对重大工作实施更为有效的统领和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要深入调查研究，提升决策议事质效，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务求实效。嗱，呢个咧，我系宣读咧。是大陆最官方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啊，是亦是人民日报咧同时刊出，因为找翻一个最原始的嗰个 director's cut 啊，呢个咧荷里活啊最中意讲系叫导演啊，本身嗰个咧啊原本个剪接版本，你唔好睇咧其他嗰啲咧华文媒体咧嗰啲咁嘅节录啊或者系报道，呢、這个里边咧我觉得系一件几大嘅事。啊！呢、這个召开会议虽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但系佢点解佢成立一个叫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咧？点解啊？系要将佢变为一个法例咧？吓喺乜嘢嘅状况之下系会构成犯法咧？啊！呢、這个叫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哦，唔系规定、哦，亦唔系指示、哦，亦唔系某一个精神、哦。吓、啊，你点睇咧，鲍生？ 系咁啊！当然啦，以我咁孤陋寡闻咧，我真系未听过呢种咁嘅工作条例。咁但系睇到里边咧，佢讲到咧，佢话系攞嚟做咩咧？呢个工作条例系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嘅设立、职责同埋运行，对发挥对重大工作嘅顶层作用、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嗱，咁样嘅意思即系嗱，我就觉得奇怪，因为不嬲咧，其实使咩议事啫？因为一向都系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习近平嘅领导为核心，一个人说了算，系嘛？唔需要议事噶，点解要进行一个议事嘅机构要设立，仲要订立佢嘅工作条例咧？嗱，咁呢种情况咧，就咁啊，令到人产生咗好多疑问。咁究竟呢个议事工作嘅条例咧，你系嚟？巩固咗自己嘅一啲权力啊，定系调转系呢啲咁嘅议事嘅工作条例系攞嚟限制紧某人嘅权力咧？啊，呢个咧我就睇唔清啦，真系。 因为长达超过十年咧，中国嗰方面啊，共产党呢个金字塔嘅结构咧，向来就系咧强调八个字，叫定位一尊，一锤定音。所谓定位一尊，一锤定音咧，就系最后由一个人吓、啊，好似咧。是圣经里面的神谕或者金句咁讲晒， 说了算啊嘛， 嗱，咩叫定位一尊一锤定音咧？系里边强调系一个人嘅谂法，一个人嘅大脑啊嘅思考嘅结果，或者一个人嘅小脑条件反射啊嗰、那个咧最后嗰个反应吓，呢、這个叫咧双孖一政策，双一政策叫一锤定音，定位一尊吓。另外咧吓，长久以来咧。亦都有一个说法咧，就叫做吓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系咩咧？系要确立啊！新时代里边咧，系以习近平为核心啊嘅党中央嘅绝对权威，系咪？亦都要维护啊吓呢个咧，以习近平为首啊嘅党中央吓呢个咧为首啊为核心啊。嗱，为首同为核心都唔同噶，系嘛？为核心咧系仲劲过嗰个力度啊！是捻得仲实过为首的，你知不知道？ 嗯， 是吧？咁所以呢只有两个确立同埋两个维护。啊，呢、這个呢两个确立同埋两个维护呢是一定呢是成为一个呢是铁条同埋呢是金句。呢、這个呢是成为中共啊十三年来啊呢个圣经啊嘅嗰个总陈述，是吧？ 冇错啊，冇错 啊。就一定要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同党中央对标对表对标咧，即系对住嗰个坐标，系嘛？同埋对标咧，系就系对标咧，就系对住嗰个钟表，系嘛？啊，干部咧系要强化自觉，啊，服从啊呢个咧大局，啊，站稳咧系政治立场。而家咧就佢成日我哋咧成日讲，你要阅读呢啲咧，好似2001年《太空漫游》呢块黑碑啊。啊！里边冇写嘅嘢，你要咧，你睇佢冇讲啲乜嘢，或者停止再陈述啲乜嘢，然后咧又标咗啲乜嘢出嚟？呢、這个叫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咧。首先就系党中央咧，再讲系以某某人为核心。吓，第二吓呢一篇啊，系由中国共产党官方网啊发出嘅通稿啊，全篇啊。是2025年7月1号啊，是统一人民日报亦都发表，是唔见到习近平三个字，是冇嘅，亦都冇以习近平呢是为核心。佢里面呢就只係讲呢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是喎、 哦。主持会议系咪就係核心呢？仲系主持会议系咩意思呢？系咪点样叫主持呢？ 主持会议是一个客观的陈述来的嘛。 如果在灵堂里面那着长衫的客官那个堂官有客到是吧，叫一鞠躬再鞠躬，那个这样的堂官呢由头到尾是做着司仪那个呢都在主持着呢是成场大戏。但他不是主人，是不是因为灵堂上面那个相，那张相永远不是客官那个堂官那张相。在旁边啊，系咪系主持呢个叫系负责握手同埋咧感谢来宾到场嘅咧嗰一个未亡人啊，同埋佢哋嘅仔女咧系按一套戏嘅排名咧，佢哋先至系咧系主角。其实真正嘅主角已经唔喺度啦，当然啦。又或者咧到时啊，系咪个副寿咧系搬出嚟，系由于呢位系重要嘅人物喺前边扶灵啊，系嗰六个人或者八个人，定系嗰六个人八个啊？啊！巨星咧先至系主角咧，咁你扶灵嗰度八个人嘅话，分为四排，系咪排喺头排啊？嗰两个先系主角咧。好似系最近咧就中国香港前政协啊嘅常委何柱国先生咧系出殡咧，吓我哋都会睇到新闻报道咧，就系扶灵嘅人士前边第一排咧就应该系梁振英，系嘛？一左一右，隔篱嗰个好似系咪曾荫权定系咩？我唔记得。咁所以咧到做新闻咧。就先得画龙点睛咧，系讲个大人物如果去世嘅时候做呢一场嘅大龙凤咧，系到底系边个行先，边个行后？因为呢个中国咧，系自从礼记以来一个必须遵守嘅嗰个礼教文化嚟嘅。咁扶灵嘅人士咧，按照传统咧，系女人唔可以扶灵嘅。唔知点解咧，最近咧刘淑仪咧频频咧被邀请咧系加入扶灵，咁可能系女性主义啦。是平等啦，亦都可能话中国呢啲礼教咧要革新啦。不过呢啲用嚟举例，所以话咧嗰个堂官咧一定会系主角，虽然佢度主持紧咧系嗰场嘅仪式，系嘛？咁所以咧呢度你话主持会议咧，叫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咧，就不说明啊 任何话真系嘅重心或者再系核心定系乜嘢？嗱，有时又唔同嘅，除咗主持会议做家具啊，并发表重要讲话又唔同啦。唔当喺度真系喺度噏啊，三鞠躬有客到家属谢礼咩？系你要致辞噶嘛？嗱，所以致辞嗰个咧又系另一个 V I P 嚟噶嘛，系嘛？哦、即系我哋用一个咁嘅譬如啊，咁各位就会明啊，点样去阅读啊？ 多谢阿陶生你嘅解说啦，令我哋茅塞顿开啦。咁虽然呢篇报道咧，新华社嘅喺官方嘅报道咧，只有寥寥咧，我觉得系三数百字啦。咁啊，里边咧含金量咧就真系好高喎。正如你讲，唔系睇佢讲咗乜嘢，系睇佢冇讲啲乜嘢。而另外咧，我睇到里边咧，佢头先你讲到啊，有两句，佢话咧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嗱，中文咧你成日教我哋冇湿席嘅，即系话冇主语。究竟佢系讲到边个做到统筹，但系唔代替边个要做到到位而不越位咧？嗱，呢个系一个问号啊，因为据我嘅理解咧， 到位不越位 系我到我嘅理解咧，咁啊喺十三年嚟咧。边有人会够胆越位啊？边个人又会有能力去代替某个人啦、啊？咁所以照计呢两句说话咧，系个湿席咧，系令到人产生咗好多嘅问号啊，陶生。 冇错，嗱、這个咧就有如啊呢个七一啊庆回归个花环里边咧嗰个 double 个 double meaning 啊，亦即系个暧昧啊，个暧昧里边有好多美感啊。嗱、這个叫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就是咧画龙点睛，非常重要的十个字，就好像你话斋，中国语文博大精深，就冇咗个主持，呢度可以玩佢个两面性或者叫暧昧性，到底啊系边个不能够代替呢？嗱，你又讲啊，你唔好以为而家系好似海外一啲人咧喺度疯传谣传，话某某人权力已经被架空啦，已经咧系进行一个政治局嘅集体领导啦，啊唔系。叫你哋嘅角色，成班人坐埋，系只系协调同埋议事。叫咧你哋做统筹，但系咧决议啊、决策嗰、那个，你哋不能代替。到位，你哋只不过系埋位咧，系嚟到商量嘅啫，不能越位，不能越咩位咧？系不能越党总书记嗰个位。嗱，举例嚟讲，香港人如果熟悉啦，嗱，叫咧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喺举行星期二例会之后咧。就決定咁嗱，如果叫咧做到統籌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咧，就係話行政長官即係特首仍然係最高嗰、那個，行政會議只不過係到位咧係開會，你哋咧係不能夠越位，不能夠越特首個位啊！你哋咧只不過係統籌，你哋唔能夠咧係代替特首咧係去一齊定音，但係同時亦都可以話。港督或者叫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呢、啊、只不过你那个行政长官你要做到、啊、要服从、啊、行政会议的统筹，服从行政会议到位之后、啊、那个呢是民主商议之后给你那个 recommendation， 给你那个呢是方案、啊、不代替那个呢，你港督不能够代替行政局，同埋特首的叫行政长官咧，系不能够越过行政会议嗰个决策个位置，嗱，两解都得噶， 系啊， 系嘛？跟住就话要深入调查研究，嗱，呢个调查研究针对咩咧？不能够一锤定音，嗱，所谓一锤定音，我哋睇中国成语咧，往往就系一嘢博取去马噶啦，系嘛？呢个一锤定音咧，有一个非常之咧有画面嘅动作，就系咧系非常之快嘅。急速嘅，砰一下就已经咧系搞掂啦。呢个咧叫深入调查咧，嗰个中国语文嗰个含义就相反。你唔好咁快博取啊，要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啦，然后就咩咧？嗱，睇住提升决策议事质效。喂，你而家仲使咩提升决策议事质效咧？你既然已经系一锤定音，定位一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啦。呢啲决策议事咪已经有晒质效啦。点解仲需要提升呢？嗱，呢个行咗成十三年㗎啦喎，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哦，原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嘅决策议事呢係缺乏质效。而家仲要提升啊。 嗱，陶生， 喂，字里行间咪有料到， 跟住嗰两句咧，先至可圈可点啊！佢话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嘅政策举措，吓、啊、乜之前嘅政策唔切合实际嘅咩？之前嘅政策冇效嘅咩？点解而家要成立呢个工作嘅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就系、是、要提出一个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嘅政策？咁换句话讲，个潜台词系咪之前嘅政策咧？唔能够切合到实际嘅需要呢，例如经济嘅政策啊，或者外交嘅政策等等呢。 所以你唔好睇到呢啲中国啊嗰种共产党色彩官样文章，睇到你瞌眼瞓，係放大镜每一个字每一句呢嚟到睇呢，就好似阅读红楼梦。红楼梦由头开始啊，自从呢个林如海带住孤女啊林黛玉入嚟啊，去到荣国府呢就冇事发生嘅。日日唔系食饭就系差妹。一系咧就几个姊妹咧喺度围住咧系讲笑，一系咧哦又到中秋啦就赏月，然后咧哦又到秋凉啦就食蟹，好似冇嘢发生，闷到抽筋，冇人睇呢本小说咧系睇得落去。但其实你将所有嘅嘢排埋晒，好大嘅事发生，就系、是、最后荣国府被抄家，大权旁落。嗱，你阅读呢啲中国官方嘅文字咧，又系嗱，你睇住啊。啊，跟呢一段嘅文字咧、就是，就系啊呢、這个中国共产党官方网咧，系将佢撮要放喺做粗黑体啊，然后你再睇内文啊。今日咧，如果有手提电话，唔好净系听啊，我劝你睇睇个画面咧，睇住呢啲文字配合。佢话咧第二段原文啊，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啊，呢、這个咧表示系新设立噶，以前冇噶。嗱、啊，听住啊。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系咪？嗱、嗯，呢、这个叫咧以画龙点睛，又系四个字，叫集中统一领导，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系嘛？制定出台咧呢个条例系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对于发挥好对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作用，嗱呢四个、呢六个字啊，八个字啊，督促边个？边个要接受督促？系咪啊？有重有要意义。咁既然以前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都系一个人一个核心嘅话，系嘛？咁点解仲需要督促？啊，点解仲需要呢？吓、啊，呢、這个发挥好所谓嘅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呢四个字亦都系好模糊啊！顶层有咩设计啫？顶层咪一锤定音，核心咪就系顶嗰个顶层咯，系嘛？又统筹协调，嗱、啊、呢四个字咧系模糊得好靓啦，吓、啊、咩叫一锤定音啊？一锤定音有冇经过统筹啊？系嘛？啱唔啱啊？吓定位一尊。定位一尊呢个定位有冇经过协调啊？ 陶生，以我最简单嘅中文理解，统筹同埋协调咧，唔系一个人做嘅嘢。如果一个人决定说了算嘅嘢，系唔需要统筹同协调嘅。如果要统筹同协调，即系话系一个咧集体嘅领导，或者系超过一个人嘅意见，你先至要通过统筹同协调达成咗一个共识、嗯、或者一个决定啊嘛。咁而家我就字面睇，我唔知道个主语系边个啦。咁但係起碼我就知道而家唔係一個人說了算囉，係需要通過多人嘅協調討論，跟住統籌先至去達到一個實際嘅政策。嗱，呢個係我理解到呢個中文嘅意思。 你做編劇更加明啦。香港八十年代呢一間公司叫新藝城，新藝城呢就有三個呢係創作人物，一個叫麥家，一个叫石天，另一个是黄百鸣，是吧？ 嗯。 咁咧，当时拍咗好多电影啦，咩叫女王密令啊，诸如此类。咁到底个编剧系边个呢？有时啲编剧打出一个名呢，其实众所周知，后面呢系有三个人一起开编剧会。啊，开编剧会嘅时候，一个人提出一个故事，然后呢个故事点样润色，点样呢系落呢个加细节、加对白，呢、這个往往一个编剧系唔够嘅。或者佢第一稿、第二稿之後咧，係要請埋其他，譬如包括導演啊，包括咧呢個咧三人小組啊，一齊你一句我一句，就喺香格里拉酒店尖東嗰度咧開個房係踢橋啊，然後咧千錘百煉之後嗰、那個劇本出嚟咧，先至係好嘢，係嘛？好似係迪士尼，好多卡通都係啊， 佢唔需要标明边个编剧，编剧就是一组人，一组人咧可以三四个，可以七八个，呢、這个咧就系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啊，坐喺学呢、這个呢篇嘢讲，督促落实职能作用，督促落实系嘛？督促系边个？当你出现呢啲字眼嘅时候咧，你就知道有啲重大嘅嘢发生。好啦，会议强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你要睇住，而家强调嘅系叫机构呢个字，就唔系个人，唔系核心，啊叫协调机构，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坚持谋大事以大事找大事，呢、这个叫三大一向就系佢保持翻以前嗰种文字啊，唔好等你哋乱谂啊，系嘛？对重大工作更有效统领和协调。啊，统筹不代替啦，嗱，到位不如位啦。个解释我哋头先讲咗，系两体。嗱，然后啦，要深入调查研究，提升决策议事质效。嗱，呢个要深入调查研究，即系话以往好多嘅重大决策冇协调，冇咧系重大研究。例如动态清零，啊，有冇经过调查研究？如果有嘅话，你而家使乜嘢成立呢个机构系嚟到改善？啊！呢、這個動態清零嗰陣時講到明係政治行先，不惜任何經濟代價。咁有冇經過一個集體嘅決策？啊！呢、這個動態清零係發生喺2020、2021，係咪屬於嗰個舊時代？而家進入一個新階段，係需要改進。如果需要改進嘅話，過去嗰11、12年啊，咁、那個狀態係乜嘢？係咪係好定係壞？系嘛？系 A 加，如果你个成绩系 A 加 AA 升啊，你仲使乜改进啫？系嘛？如果你系攞 First Class Honors， 系全级排名第一，你仲咩改进啫？系嘛？只系啊，你攞个 Pass Degree 啊，但系第二年嗰个考试啊，系只系关啱啱合格，咁先要你第三年改进啫，系嘛？但系你听13年来以前一往咧，系已经到咗顶峰噶嘛？一锤定音，定为一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系咪啊？点解而家突然间整个咁嘅新机构？又话明一个机构就唔系个人，而且仲有啊，系通过变为一个条例，嗰度骑呢， 系啊， 系立法，立法即系话咧，如果有人犯法咧，系可以拉噶，系嘛？嗱，所以咧，你话为学做一个中国人啊，系好艰难噶。你唔好以为着套汉服啊，嗌下口号啊。坐埋啦，然后揸住啲笔记听领导人讲嘢，你喺度抄写，你就系中国人啊！你未系啊？你问下上边啊，嗰9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员啊，啊，你要先成为一个啊中国人，然后再成为共产党员啊，你先至经过8、9重修炼啊，你先慢慢成为一个啊有领导能力啊啊嘅中国人啊，系咪？所以香港特区咧。呢班咁嘅政务官啊，呢啲高官，你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系嘛？啱啊，嗱， 系 而家特区喺度学习开习近平思想噶喎，系嘛？旧年嗰阵时咪展开全香港特区啊，系好度学习嘅，学习成点啊？啊个 KPI 啊出咗嚟未啊？啊高官啊，尤其司局级官员有冇写心得啊？咁而家突然间整一个咁嘅叫调查研究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呢、这个又需唔需要学习啊？又要唔要补多飞啊？系咪啊？ 系， 所以非常之得意咯。 即系短短300多字咧，信息量很大啊！即系好似中国大陆成日讲嘅字眼，咁啊，中间字里行间咧，就呢个只系我哋嘅解读啦，或者我哋只系提出疑问啦。咁啊，希望啊有啲高人或者系嗰啲好多嘅啊研究中国大陆嘅学者可以咧俾啲意见，甚至咧。看看里面究竟呢那个湿席是哪个咯，即是那个主人翁。这篇这样的工作条例其实是限制紧或者要求哪个去进行刚才我们所讲的一连串的统筹和协调的纲领呢。 所以呢今天呢这个节目啊我们纯粹研究中国语文这个 Chinese language 是一个中国语文的一个通识。我就对政治全无兴趣好像蔡澜先生那样。不过呢见到呢篇官样文章哈哈里面嘅 Chinese language, 呢个中国语文写得都几得意喎。於是呢就发挥一啲呢叫文学欣赏啊